去记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记载完之后，还有一段很长的篇幅，就是在那班的人再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再去在那里找这个怎样可以吃得饱的这个这样的事迹，总共有59节，是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的。所以我们就会花一些的时间去看其中一小段，就是这班的群众，就是去见证过吃过这个五饼二鱼餐的这班的群众，再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的一段的对话。而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再一次去看一下，就是神藉着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到底是要带出一个什么的神迹的标记，而这个标记对于我们今日的信徒有些什么的帮助。那段的说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在24节至35节，就是这一班的群众他去找耶稣，他们千辛万苦坐船周围找，去找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找到耶稣了，要去跟住耶稣了。就好像你是一个的Instagram， 你说要他要 follow Jesus， 或者去到 Facebook 呢要跟耶稣要做 friend， 这样耶稣是不是很开心呢？圣经讲到就耶稣没有说到很开心就要去跟他们去做 friend， 就没有说很开心你们要跟从我，而是耶稣就直接去指出到你们其实这一班人你要去跟从我，你们有一个错误的动机。那个动机就是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到神迹，而是因为吃饱了。特别在第一世纪不是很多有钱人，大家都是基层，如果我不花钱就会吃饱，你不要以为那个五饼二鱼呢就是人就是很悭地吃，不是啊，圣经告诉我们这5000人是吃到很饱的。耶稣就说你因为吃得饱嘛，你解决到你们生活上面的基本的需要，在哪里找啊？不用钱就可以吃。所以呢他们千辛万苦都要来到去找耶稣。所以耶稣就是说你们找我你们的动机是错误了，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哪一个所以你要 follow 我，只不过就是因为你们是为了你自己肉身的需要所以你要找我。耶稣他就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个劳力就即是 work， 即是你劳劳碌碌，你千辛万苦 ，OK？ 如果你要即系咁辛苦，你要花好多嘅时间精神，唔好去为着嗰啲咁短暂信息就即逝嘅嗰啲嘅食物嚟到去花晒你一生嘅时间。如果你要花时间，你要咁辛苦嘅话，不如你就要去为一啲可以存到永远嘅一啲嘅永生嘅食物嚟到去用你哋自己嘅时间啦，为永生嘅食物。或者我们都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解释一下永生的食物。即是在约翰福音呢，你知道呢，即是耶稣讲的东西都不是很难明白的。他 很喜欢用一些对比，去到第四章与这个即是井旁撒玛利亚的妇人去讲到他打水的时候，耶稣就是说呢，我就是这个活水的江河，你在个井那些水喝完之后你会再井渴，但是你喝了我这个的活水呢就永远不渴。现在去到第六章呢，又是一样食物他们要搵吃。耶稣就是说你搵吃，不要只是为了一些呢即是食完之后要再吃的那些食物来到去即是去 work， 你要去 work on 的就是那些永生的食物。那个永生的食物，这个字我们都不陌生，是不是？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永生这个字不是只是讲紧去到将来的日子。希腊文永这个 eternal life 这两个字呢，个永那个字是解是似上帝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今天我吃了这个永生的食物，我今天就已经得到这个永生了。我的生命我就会似回一个人，似回上帝做我的那一个的生命。我吃这些的面包，即是五饼，那个饼其实是面包来的。我吃这些的面包，我加一块的吞拿鱼 ,OK, 吃到我很开心，但是我吃完之后是令到我的身体健康了 ,That's good,OK,、okay, 但是有没有这些食物是令到我的人品可以好一点的呢？会不会你这个食物吃完之后，我站出来的时候，那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的属灵的人，他是一个的 godly man, 一个 godly woman。 有没有这样的食物的呢？耶稣说有，你要找到一个永生的食物。那些食物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所以那班的群众似乎听得明，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得明，所以他们就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我们可以去 work on 一些的什么，一些什么叫 work, 这个是一个 double play, 我们要去 work 什么，做什么，才能够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呢？我想跟着耶稣那个回答，可能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里面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的回答。耶稣就是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功。可以做些什么呢？可以做些什么？其实这个是很 typical, 很典型犹太人他们的的 mentality 来的。即是我们是去靠去做一些的事来到去赚取到神的喜悦。所以犹太人他们即是 很专心的来到去遵守律法的。他们 是要做一些事来到去得到天上的赏赐，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当耶稣他说有一些的永生的食物给你们的时候，他就说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是，我们很很劳碌的，就是说，你回教会，你可以得到永生这样。我要做些什么？这个是人之常情，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嘛，没有说这么赚的嘛，就是你不用做就有的。所以他说我做些什么呢？这样耶稣就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功。做神的功，我要做些什么？ OK, 我要做的事就是信神所差来的。这里呢要讲紧两个工作。第一个的工作是神他自己的工作，第二个工作是人的工作。在上一个神迹就是去讲到这个的，就是不是大慈，讲到去就是医好那个人。我们要去相信，去到这个的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得见神他自己的作为。而这个的神迹接着是讲紧神的作为。神做什么呢？神差来的耶稣基督，神差了耶稣基督来，我怎样才可以得到生命的粮食，给我们有永生生命的粮食呢？信神所差来的，神的工作，如果神没有差到来， 你们什么都不用信。但是神的工作是什么？是将耶稣这个代表生命的粮差派来到这个的世界上面，就是要告诉你，你透过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可以去找到一个做人的价值。你这个的生命，你才得到真正 的饱足，真正的满足，就是你做人是有了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可以给到一份这样的生命，你就要做这件事了。这个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我想这个就是可以是说是在整个的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了解到神的工作和人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相信神已经做了的工作。是不是很复杂啊？神没差到你就没得信，但是神差派了就看看你信不信。所以他就说信神所差来的。犹太人信不信呢？犹太人的回应当然他都是犹太人，圣经里面说了即群众和后来的犹太人有少少的分别，虽然他们全部都是犹太人。我们讲回这班的群众，这班的群众他们信不信呢？他们如果看圣经的记载，他们不是十分之信的。他的回应就是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我们的祖宗摩西都曾经是将玛拿去令到我们整个的以色列人有38年在旷野吃饱了。难道耶稣你厉害过摩西？你只不过就是在个山上面一次过用5个饼2条鱼去喂饱了5000人，都几威水几劲。但是我们的祖先摩西他的玛拿38年超过100万的以色列民都吃饱，你难道厉害过他？耶稣就说，你好像看圣经看得不够仔细，因为那些的玛拿，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圣经背景，那些在旷野里面从天上下来的那些的玛拿，你们是不是摩西给的？是不是摩西变出来的？不是嘛。犹太人他们死守律法，死读律法，但是他们没有读得很仔细。那个玛拿不是摩西给的嘛。在创世记第16章第2节是天上是神给的嘛。是神去赏赐下来的嘛。所以耶稣就kind of去纠正他们的一些观念。喂，不是，你觉得以色列人吃那些玛拿是摩西给的吗？不是，是神他自己给的。也就是说，你们前几天在山上面那5饼2鱼是谁给的？是神给你们的嘛。是神去喂饱你们的。你们不要看错了。所以他们就回应了，他就说你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求主你将粮去赐给我们。这个段落呢就是这样了，就是他们一班群众他们来到要去跟从耶稣，耶稣就说，哇，你们都是因为在你肉身的需要吃饱了，所以来你跟我而已。你们要呢，做，如果你要做的话，不如你去追求永生的食物，天上的粮，就是生命的粮。然后他们就说，怎样才找到呢？信神所差来的，就是透过我来到去找到这个生命的粮。这个就是在这个的5饼2鱼这个的神迹之后的其中一段的记载，一些的对话。 当然这个的、就是、对话后面还有一些的、就是、后文，我们没有时间来到去处理它。我们就要去问呢，就是在这个的神迹的发生，这个sign其实是要叫我们去明白神透过这个的令到人吃饱这个的神迹有一些什么的指向呢？这个的神迹的标记是要指向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安息日叫我们明白神的作为，五饼二鱼告诉我们，叫我们去明白神做了什么的工作。神所做的工作就是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将永恒的生命赏赐给人，而人的工作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要相信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粮。我想在我们的、就是、社会里面，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有一些的所谓的、就是、物质的生活，还有、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有属灵的生活。有些的食物 是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即短短几十年里面，我们追求什么呢？其实都是追求一些名啊，追求一些利啊，这样。啊，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即不一定是说完全是一件坏事来的。在 你打工，你在你自己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所追求的所谓的地上的食物，我们是赚钱，赚到足够钱了，那怎么办？就希望可以立品咯，就是个立品，就是说我希望有人记得我们咯，那个就是名咯。 在社会里面，就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名和利的追逐的当中呢，而引发到有一些的麻烦的事情，有一些的困难，甚至是一些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其实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无论大的教会或者小的教会，有时候教会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追逐一些的名利而已。你说、啊、不是、啊、我们教会属灵群体嘛，怎么会讲名利呢？都或多或少都是这样。这个是有时候 是我们那个的侍奉神那个侍奉的 观念摆错了位，就是 我要去参与、要教主的学、我要去参与呢，要去在团契里面的一个的服侍、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做短宣等等。如果我们一个的侍奉的观念，我们的位置我们放错了的话，我们不是在去累积着我们这一份的、就是、属灵的生命，而是去累积着我们一个属世的生命。其实什么是侍奉的真意呢？侍奉的真正的意义不是去、就是去帮人，不是去，即不是说不是啦，不是只是去帮人，不是说只是要去帮教会、啊、教会有需要我就帮教会去侍奉，团契有需要我就去帮团契的侍奉、有些未信主的人呢，我就去帮教会来到去传福音。其实真正的侍奉不是去帮人哋，真正嘅侍奉系咩啊？系帮我哋自己嘅，系帮我哋自己喺侍奉嘅过程当中去睇见神佢自己嘅工作，就系喺侍奉嘅过程嘅里边，我见到神嘅工作，我去调整我自己嘅生命，以至我能够可以继续的去相信，就是神 他自己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去完成他的工作。好像有少少深奥，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一开始的时候，当那班的五千个群众他需要有饼食的时候，耶稣就叫腓利，他说去哪里找些东西给他们吃。腓利就说我们不够的。然后圣经就有一句的说话，耶稣这样去叫腓利找东西给他们吃，其实是去试探腓利，因为耶稣他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神他知道自己怎么去做些什么，神的工作是不需要我们去帮手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参与在神的侍奉和工作的当中，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的机会去重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的五饼二鱼这个的标记上面，给我们去再次去看见神说我就是这个的生命的粮。我们要去相信去领受这个的生命的粮，以致我们这个的生命能够可以去给神他自己去转化和改变。就是每一次当我们在这个的侍奉的当中，我们能够可以去经历到去看得见神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工作。我调整我的生命，调教我的生命，就好像我吃了这个生命的粮，我这个生命不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神那里生命的粮的时候，他叫我们要将生命的粮吃了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是神透过五饼二鱼要叫我们去明白的一个道理。让我们同心祈祷。求天父真是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这个世界，去看见神在世界上的作为的时候，让我们都再次的去校正我们自己的焦点，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一份的粮食进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要我们去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调教我们生命那个的 expectation， 是能够可以去明白神你自己在地上面的工作。当我们来到圣餐台的面前，我们藉着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都是代表神你对我们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有一份单纯信靠你自己的心，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派下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